是非要去那座城堡。天空有些暗了，暗得刚刚好，我难过的样子就没人看到。你别太在意我身上的记号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真的只有一次才能永久。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是啊，看着这世界。

我想所有人爱我都为我疯狂，可是没想到的是就在我处于绝望，很奇怪我爱你，但我留下了一滴眼泪，很奇怪我爱你，可别只剩下了结局和伤悲。感谢还有些单纯，不太会伪装和拒绝，我抬头看着那些伤痕，曾经也为爱而沉沦，总还那么骄傲，爱也变得荒凉，却抵不过心灵的阻挡。我想所有人爱我都为我疯狂，可是没想到的是就在我处于绝望，很奇怪 就是

是否依然爱我。

度一直在这里 baby oh yeah 一直在爱你